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黄金周过半，北京迎客近800万人次。 多家市属公园售票系统更新换代，提高游客入园效率。 北京启动文明旅游我最美主题活动。 全市99项低温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49000户居民家庭供暖条件将得到改善。 北京摩托车213郎被刑拘，警方表示将严查飙车党。 本周后期早晚温差大，注意添衣保暖，防止感冒。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来自北京市旅游委的统计显示，昨天全市监测的180个主要 A 级景区接待旅游者234万人次，同比增长21%。黄金周前4天，北京共接待游客798.5万人次。截止到昨天，今年的11黄金周已经过半，有游客已开启返程之旅。市公园管理中心预计，今天游园高峰将开始回落。据介绍，昨天的游园高峰比前一天提前了1个小时。上午10点，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馆在园人数已突破10万。下午2点，市属各公园门区人数减少，但在园人数持续攀升，达到18.3万人。下午4点，园内游客量有所下降，实时在园人数保持在14.9万人。热点公园和热门景区内依然游客较多。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1期间，很多游客发现本市多家公园的游船票都由纸质票变为了磁卡票，游客只需要在上下船时分别刷一下卡，系统就能准确计算出划船时间。记者了解到，本市多家公园都升级了售票系统，颐和园、天坛、北海已经对门票进行了电子化，陶然亭等多家公园的游船票实现了磁卡化。电子门票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提高入园效率，同时在园人数的统计数据也更加精确。对于整个公园来说，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准确分析哪个门区客流量大，并采取有针对性的疏导措施。电子门票虽然也是纸质形式，但上面采用二维码加密，游客在使用时将电子门票插入闸机，便可以自动识别，并在门票上面打孔，随后游客就可以通过闸杆进入景区。 国庆假期，很多市民会徜徉在丰富多彩的文化展览之中。西城老物件展和白塔寺再生计划展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中最小的展览项目，在让市民重温老北京记忆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传统院落的未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走进白塔寺附近的青塔胡同，记者发现一个名叫简园的四合院内人头攒动。73岁的志愿者讲解员常志富正在给观众讲着老物件的故事。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过去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袜子破了都不会扔掉，是要补的。那这个就是穿在袜筒里边的，然后要补袜子用的。这个是我10几岁的时候离队纪念证。 在不到10平米的展示里，陈列了老照片、献血证、粮票、杂志、报纸等100件居民捐赠的展品。虽然展品不多，可每一件物品都蕴藏着一段家国故事。新街口街道办事处社会办副主任杨亮亮说， 21个社区参与的居民大概是近1000人，从那个所有的这个物件中挑出了大概100多件这个具有代表性和展示意义的作品在这儿展示。 一共居民捐的一个家族史的一个画册， 从1887年开始，然后一直到近现代的一些故事，从里面看到我们的一些历史变迁。 前来参观的观众有附近的居民，也有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通过展览重温了老北京的记忆。 就想起以前小时候自己也是住在大杂院，童年的那种感觉又能找回来一点。 在老物件展的隔壁，就是主题为将白塔寺传统院落打造成未来生活中心的再生计划展览。 志愿者讲解员常志富说， 再生计划是指的居民住的这房屋要跟着时代的变迁，然后适当的做一些改造，让居民住得更舒适。 其实尽管世事变迁，但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改变。另外，国庆节期间，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数十家博物馆和展览馆，以及市属十一家公园，也都为市民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展览活动。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交管局发布出行提示，预计今天的交通热点将集中在公园景区及商圈周边道路上。其中，香山景区、颐和园景区、景山地区、八达岭景区、十里河商圈及大昭亭商圈的交通压力会相对突出。香山公园植物园的车流高峰时段为8点到13点，主要拥堵节点为西北五环的香泉环岛和香山路的上山方向。此外，去往颐和园地区的车流集中时，会造成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四五环之间双方向以及西苑桥下车行缓慢。去往颐和园可乘坐地铁四号线。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昨天0点到16点，本市高速公路交通流量为127.95万，比前一天增长0.55%，比去年同期增加18.87%。城市路网运行总体平稳，7点到16点平均交通指数1.8，高于去年同期的1.5，交通指数峰值为2.9，也略高于去年同期的2.1。轨道交通路网累计进站量153.4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1.12%，运行秩序正常，没有发生影响路网运营的突发事件和设备设施故障，也没有出现大客流聚集情况。昨天是十一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第四天，高速公路交通压力仍处高位，交通量较前一天微幅回升，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增长，出行交通量仍明显高于进京。 据法制晚报报道，昨天是黄金周第四天，不少游客把行程定为购买礼物，黄金首饰成为不少游客的必选礼物。记者走访菜百、国华等黄金卖场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卖场消费游客成为主角。据介绍，菜百国庆前三天黄金、铂金等饰品销售日均近万件，客流量日均过万人次，其中投资产品销售同比上升20%。国庆节后的结婚高潮带动婚庆饰品的需求，仅国庆当天钻石饰品销售件数同比上升10%。此外，国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假期前三天，国华销售额比节前上升了3倍多。仅猴年贺岁的金条、摆件、吊坠、儿童锁和儿童手镯类商品就销售了近1000件，以旧换新量在假期中显著增加，换新量为节前的4到5倍。据了解，上周以来，黄金市场持续走低，对于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低的态势，业内人士表示，美联储日前关于年内可能加息的表态是本轮金价低迷的重要原因。美联储的加息表态过后，美元持续走强，而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同时也是大宗商品，应声下跌也是意料之中。建议有投资黄金意愿的消费者，近期控制黄金的持有量，并关注阶段性的高点部分出货。 据北京晚报报道，节日来到，食用油市场迎来了销售高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像平日走货量不大的葵花籽油、橄榄油、玉米油等油品也进入到黄金销售模式。虽然销量明显增加，但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记者从大地玉泉路市场了解到，由于餐饮等用油大户的积极进货，20升桶装销量较好。目前市场占比较大的某品牌大豆油20升装每桶117元，不仅没涨价，还比上月便宜了1块钱。不过，其他品牌和占比高的5升装大豆油价格都保持稳定。 新华社消息，日前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市旅游委等多部门启动为期1年的“文明旅游我最美”主题活动，号召市民出国旅游时语言美、举止美、形象美。“文明旅游我最美”主题活动推出了全国首个微信互动平台。互动平台中设置有承诺书、积分兑换、足迹记录、微信小游戏、互动社区、导航地图等功能模块。 按照方案，北京市将探索旅游行业文明信用体系。首都文明办副主任韩龙斌介绍说，信用体系将依托现有旅行社、景区和饭店业务管理系统，建立行业信用信息发布平台，对旅游企业、导游领队、旅游消费者的信用予以发布并管理。 一带一路一城国际文化艺术节近日在河北香河的国家四 A 级景区中信国安第一城开幕。艺术节通过摄影、服饰、手工艺等现场秀，展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土人情，同时把京津冀三地的民间艺术进行集中展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还不顾到大田螺嘞， 经过仿制的永定门城楼就能进入第一城的步行街，众多来自老北京天桥的杂耍手艺和吆喝叫卖吸引了游客的目光。无论是上下翻飞的中翻，还是变幻莫测的古彩戏法，都由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表演。看累了还可以在茶社里坐下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来自北京的殷先生一家在国庆期间没有制定外出旅游的计划，也没有前往游客扎堆的热门景区。 其实我主要想看他的那个电影的回顾展，所以今天就带那小孩过来了解了景区。一个是人太多，平常有机会也能去，这个不是有机会就能有的，传统的节目当中已经很少见了。我看那幡儿啊什么变魔术的也是挺少见。 本届艺术节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特色和京津冀民间艺术相结合。中信国安文旅事业部刘岩告诉记者， 国际摄影展既有一带一路沿线的风光风情，还是今年的北京国际摄影周的分会场，还有国际电影展映周、丝路传情服饰秀、国际手工艺展览。 夜幕降临之时，艺术节还特设了夜间游的板块。第一城总经理助理王爱民介绍说， 引进了四川自贡的，设计了一共30大主题的灯组，在城前广场啊，每天晚上还有一个大型的水幕灯光秀的表演，总宽度在120米的，节日期间穿插着安排几次焰火晚会。 据了解，艺术节将一直持续到10月5号。 为了改善部分老旧小区冬季供暖温度不达标的问题，今年北京市热力集团在全市多个小区启动了99项低温改造工程。这些项目在10月中旬将全都完工，让49000户居民改善供暖条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石景山广宁村热力站的地上放着几段锈迹斑斑的热力管， 你看这根管都是搁在胶皮垫把漏点堵住了，这只是供热时候采取的临时的措施。然后你再看，这就是管件，这里面都已经被杂物快要填满了，2/3都被堵了。 这些热力管和管件都是今年石景山热力设施改造中换下来的。热力集团丰台分公司供热生产部经理许燕介绍说， 石景山我们主要是对高井广宁地区3个热力站所带的2700户的居民进行了改造。这些住宅都是建筑年代比较老，比如说是20的内壁的管现在都堵成针眼似的了。 由于暖气不热，每到冬天家住广宁村新立街平房院的张先生都倍感头疼。 特别像我们家有老人，一到冬天是一个大难事，冬天的开空调，我们家还有加热的电暖气。 热力设施老化，管线破损是老旧小区的通病，也是造成供暖温度不达标的主要原因。根据上个供暖季中热力集团客服热线96069反映集中的问题，今年99项低温改造工程启动， 有首钢地区、高井地区、八里庄、松一里、前三门大街等地区，这都是属于低温区。改造工程计划在10月中旬完成，解决了4.9万户居民的室温天梯的问题，使他们今年过上一个暖冬。 新华社消息，北京交管部门昨天介绍，摩托车二环13郎视频当事人彭某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据交管部门介绍，经过调查取证，办案人员在广西南宁将彭某某抓获。经讯问，彭某某承认在北京二环路严重超速的事实。3号，彭某某被押解回京，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拘留。近日，一段摩托车二环13分钟跑完，最高时速237公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并引起网民关注。这段视频中，驾驶者驾驶一辆摩托车，夜间在北京二环路主路上高速行驶，连续超车，最高时速达到237公里，用时13分43秒跑完二环路一圈。据介绍，北京二环路主路最高限速为每小时80公里，为确保安全，部分路段限速只有每小时60公里，同时禁止摩托车在主路行驶。 记者从公安机关了解到，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近年来北京警方针对飙车行为展开多次专项打击，交管、刑侦、治安等多警种捆绑作战，严查飙车及非法改装车等违法行为。北京交管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超速行驶、酒后驾车等严重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于查获的涉嫌飙车人员和车辆，准确定性并依法处置，同时组织深挖涉嫌飙车违法人员和车辆背后的其他犯罪线索，并依法从严打击。同时，警方还将加大对非法改装车辆等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常态管理。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从十月开始，保监会公布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近来有不少以保险名义在网上销售的理财产品已纷纷下线，在招财宝、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可以发现，网销理财型保险都已下线。而去年双十一期间，淘宝上的理财型保险产品还曾经创造了半小时销售十亿元的记录。据了解，互联网保险理财产品往往以高收益吸引投资者购买，实际上保障功能可忽略不计，这其中隐含了不少风险。业内人士表示，互联网保险的重点发展方向应在于简单的产品，如车险及场景类产品，如旅游意外险等。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将有效规范互联网保险的发展。 中关村拥有联想，拥有百度，中关村更拥有成千上万的不知名的中小微科技企业。虽然这些企业名气不大，规模很小，但是在他们中却蕴含着很多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技术和产品。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曹丽走进两家专门从事视听技术研究的企业，体验他们的产品和技术。请听报道，他们呈现给我们新世界。 虚拟现实技术过去多被用于军用和商用领域，在把这项技术推向大众消费领域的进程中，秦正带领他的以视科技团队冲在了世界的前沿。 所以就是一个身临其境的一种体验，可以看到地面然后天空都是非常真实的，这就是虚拟现实，就是我们要给你提供一个 3D 的还原你的真实的视觉，同时它能跟着你的头部运动和手的运动，像相当于把你的整个人就放到游戏里面去了。 戴上以视头盔，人的眼前完全呈现出另外一个世界。用它看电影，你的眼前会出现一块巨型荧幕；用它打游戏，人很快就会沉浸到逼真的虚拟场景中。很多人都在手机或电脑上玩过切水果游戏，玩好这个游戏必须做到手疾眼快。可是，在七心一维公司，记者亲眼看到企业联合创始人彭凡不用动手，只用眼睛就把这个游戏玩过了好几关。实际上，把眼部追踪技术植入游戏当中，只是七心一维切入市场的一个小小的策略。 穿戴式的智能眼镜在未来的3到5年，甚至5到10年，可能成为全世界下一智能终端。 患有肌萎缩、脊髓侧索硬化症的英国科学家霍金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眼部追踪技术产品的人。七心一维联合创始人彭凡说，现在中国患有和霍金一样疾病的人也用上了他们开发的性能更好的眼部追踪技术产品。 那么他们可以用眼睛在电脑上打字，用眼睛打字， 看也是看的键盘是吧？ 看屏幕的键盘， 屏幕上的键盘，然后他盯住哪一个键， 盯住哪一个就可以打。 从今天开始到周三，本市以多云阴天的天气为主。从周四开始，本市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19度，市民外出需要注意添衣保暖，防感冒。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轩的报道。 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8点，气温从18度降到13度。本周从天气来看，周一到周三以多云阴天为主，今天晴间多云有微风，周二多云，周三全天阴天，晚上8点开始有4到5级北风。这三天最高温在25-26度之间，最低温度维持在13到15度之间。本周后半周以晴天为主，但周四开始最高气温下降到19度，最低气温10度，4到5级风转微风，风力偏大，建议室内运动。周五周六最高温19度，最低温降到9度，但都是秋高气爽的晴朗天气，适宜户外运动，却要注意防晒。值得注意的是，周日虽然晴转多云有微风，天气不错，最高温22度，最低气温却只有8度， 早晚温差接近15度。添衣保暖防感冒是本周后半周的主打动作。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前两天的蓝天白云，昨天被一片灰蒙蒙所取代。气象部门预计，这种不利的气象扩散条件将持续到7号，到了8号才会重见蓝天。 记者昨天从天安门公安分局了解到，今年十一期间，天安门地区安检首次采取安检外移模式，把以往设置在地下通道、广场入口处的安检通道移到外围，以提高安检通过率。 故宫博物院近日宣布，位于慈宁宫旁的寿康宫目前已经修缮完毕，并且完成布展，将在10月10号以原状陈列的方式与观众见面，展现乾隆皇帝生母崇庆太后日常生活的原貌。 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近日对公众开放，展期到2016年8月31号，共11个月，展出文物共计135件。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财政局了解到，在今年第三季度收尾之际，北京市财政局召开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专题督导会，打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组合拳。按照计划，北京各区县要力争在2015年年底将上年底存量资金消化90%以上。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属中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东南部空气质量5级，属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3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去太庙赏油画，触摸历史的温度，品味太庙文化底蕴。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景、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万花筒带您重温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故事；假期出游，网络购票需看清限制性条款。下面是详细报道。 国庆万花筒。 新闻热线国庆特别报道，国庆万花筒，通过寻访那些与国庆有关的物件，向您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近代史部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来历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新闻广播记者十月带您重温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名叫曾连松，1949年，31岁的曾连松在上海从事经济工作。据国家博物馆教育宣传部副主任研究员常瑞京介绍， 他在回忆他设计这个图稿的时候，他就想到就有一天呢，在自己的家里的院落里面看着满天的繁星，他说人们都说呢，众星捧月，共产党就是人们的大救星，所以他就摊开了图，就在这稿件上面画了一个大的五角星，然后就在周围呢画了4个小星星。 经过专家组的评审，五星红旗最终在1920份稿件中脱颖而出。 最早的原稿大五角星里面有一镰刀斧头，这个镰刀斧头是党旗的标志。他设计的时候想呢，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心向党。但是这个旗帜呢，和苏联的国旗有些重复了。 1991年，曾联松先生将自己珍藏的国旗设计图原稿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收藏， 就是把家宝变成了国宝。 开国大典上由毛主席亲自按动按钮升起的那一面五星红旗，如今展出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大型展览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单元，旁边就是开国大典的复制景观，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音频资料。关于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制作者一直流传着许多版本。1992年，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考证确定真正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那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永茂实业员工宋世信组织制作的。他的女儿宋如芬介绍了当时的细节。 这个国旗呢是用五幅红绸子用缝纫机拓制而成，五颗黄色的星星是用黄缎子制成的。因为当时49年我国的这个工业水平比较低，所以面料门幅比较窄，所以呢大五角星一定要接一个尖儿。 如今五星红旗的制作早已告别了拼接和手工缝制的旧工艺，制作和购买一面国旗都不是难事。然而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全国人民始终都对国旗抱有一份敬意和爱意。 这不是毛主席第一面身上的国旗吗？就是特别庄严那种感觉的。 刘女士昨天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在美团网上团购了几张北京欢乐谷的自驾通票，但是却被告知不能使用。 这个团购票上有一个限制，就是北京地区的人不能使用，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有点不太合理，这个是不是存在地域歧视的问题啊？ 由于票款是在美团网上购买，记者首先拨打了美团网的客服。 北京欢乐谷的自驾通票发现它中间有一个限制，我不太理解，说是北京户籍的不可使用，请勿打扰，这是什么意思啊？ 北京欢乐谷自驾通票的确实是有一个其他声明里边是有这一项的，北京户籍不可使用，因为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只是帮商家来刊登它的一些规定或者信息，那如果说您这个问题的话，您需要联系一下页面上商家的电话进行咨询的。 固定电话的区号是天津的，记者也向客服确认该团购是否只是针对天津地区。 他这个没有说这款产品只针对天津进行销售。 查看了一下，确实显示是多城市的。 多个城市。 对的。 随后记者拨打了该商家的电话。 这是旅行社，这个票是天津地区客人才能用的票，必须得是天津身份证的客人才能享受这个价格。 可是它上面没有注明是天津能用啊。 我们这边上的页面应该是上在天津地区了，在其他地区应该是搜不到的。 在北京就能搜到呀。 哎呦我天，那他可能给上错页面了。今天上午已经接到好多这个电话了，这个申请退款吧，这可以原价退，没有损失。 由此看来，这是一个商家与美团网沟通不充分造成的错误，并不涉及地域歧视。热线编辑也已经告知刘女士可以网络进行退款，不过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目前网络销售的不少旅游产品中优惠多有附加性的条件，市民在购票时务必认真阅读，遇到不明白的条款及时联系客服人员，以免影响之后的游玩体验。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路况方面，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 农行金穗速通信用卡发行了，无需预存保证金 ，ETC 通行95折优惠，不排队不停车，先通行后缴费，农行网点均可申请办理，详询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